第十五集，微型摄像头。梁胜寒拿着秦威航提供的照片找人打听了一圈，没怎么费力气就查出这人是外院二年级的。得知消息的小胖气得咬牙切齿， 是个臭流氓，害老子背锅，我这就…… 哎，你慌什么呀？你有证据吗？ 对呀、啊，那怎么办？ 我有个办法。 三个人一起凑钱，在网上买了十几个微型摄像头，计划是把摄像头藏在女厕所外，等着偷窥狂上钩。设备寄过来那天，三人一起拆了箱。小胖看着这一堆摄像头，有些不安。 哥，这是不是违法的呀？ 科技是把双刃剑，看你怎么用它。 学霸说得好。 小胖看着这两人稀稀疏疏的埋头捣鼓，总觉得像看着两个犯罪分子。这天的宪法课后，安宁找到学习委员柴梦，和他说了安装摄像头抓偷窥狂的事。柴梦表示没有问题。安宁把准备好的一叠告示交给柴梦，柴梦找了班上的两个女生，一起贴在了女厕所的隔间，提醒大家厕所外安装了摄像头，但是不要告诉别的男生。本来安宁还有点担心，这样一来会不会招致女生反感，没想到这一举措得到了女同胞们的大力支持。没一天的功夫，法学院的教学楼里所有女厕所外都装好了摄像头，也贴好了告示，大功告成一半。 哥，你们太牛了， 为兄弟两肋插刀。 谢谢兄弟。 你 安娘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 小胖感动得不得了，说着就要来个熊抱，梁胜寒忙闪开了，小胖就一把抱住了反应迟钝了一拍的安宁。安宁被他猛地一把抱住，眼镜都歪了，尴尬地苦笑着，隔着小胖的背正了正眼镜。小胖虽然现在不胖了，但个子和体格还是在的。他、小胖、梁胜寒、秦威航四个人里，小胖是体格身高仅次于秦威航的，被他这么一抱，实在是有点腰背发紧。 不是吧？真哭了呀？ 哎，别哭啊！ 不哭了。走，哥，我请我们吃饭去。 还是等抓到那个人以后再请客吧。 不行不行，这次先请顿小的，下次再请大的。宁哥，你今天不打工吧？ 安宁本来想说我计划了去图书馆自习，但是盛情难却，还是没把这话说出来扫兴。人生果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呀。三人边聊边下楼，没想在楼下遇见了秦威航。安宁感到小胖挽住自己的手，立马就松开了，一见秦威航就无情地甩下了他和梁胜寒。他心说，要不要这么差别待遇啊。 哎，秦威航，正好我们要去吃饭，一起去吧。多亏了你才找到那个偷窥狂。 洗清嫌疑了吗？ 差不多了。 那就好。我不跟你们吃饭了，辅导员找我。 哎，我们可以等你啊。 不必。 可我真的很想感谢你一下啊。 走吧，一起啊，就校门口随便搓一顿。 秦威航，辅导员办公室在二楼走到底。 秦威航都听愣了，回头看着在楼梯下方给他指路的安宁，他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表情。他心底是有点发笑的，又像是有点气似的，沉默地转身上了几步台阶，突然就停下来。 那等我十分钟。 好。 你说什么好啊？你邀请我吗？ 三步并作两步走上二楼的秦威航在心里摇着头想。安宁目视秦威航三两步就消失在上方的楼梯上。 腿长的人都这么几步台阶一起迈的吗？好浪费力气的感觉啊，是吧？ 总不可能是迫不及待想和我们一起吃饭吧？不这么走才是浪费大长腿。谁像你呀，长这么高，上个楼还跟个小女生似的， 走累了还要服药。 那服药怎么了？你不是每天晚上还要保湿补水吗？哎，安宁哥，你不知道，他护肤品比我姐还多。 胡说，我哪有那么夸张？ 安宁和梁胜涵、小胖在楼下等了大约15分钟，秦维航就下来了。小胖立马抬手招呼：“ 哎，秦维航，这边。” 哎，辅导员找你干嘛呀？ 劝我搬回宿舍。 安宁立刻有点在意，抬头瞄了瞄秦维航，想从他表情里看出点端倪，但转念又想，这是秦维航自己的事儿，而且他都说过不习惯和别人住了，应该是不会搬回去的，就什么也没说。 那你搬回去吗，哥？ 秦维航愣了一下，看过来，大概是被那一声亲昵的哥给整懵了。 哎，对了，我还不知道你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，不过你比我高，我下意识就叫你哥了。 那你们岂不是都该叫我哥了？ 哎，我说你可别占我们便宜啊，你几月份的？ 7月。 那这大哥果然就是大哥。 魏航哥， 别了吧，听上去像跑车的名字。 你名字就是跑车的名字呀，布加迪威航。 不是布加迪威龙吗？ 哼，你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？人家官方早就改名叫威航了。 哦。 安宁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还抬头看了秦威航一眼，仿佛在向官方确认似的。末了自己也觉得好笑，秦威航又不是超跑。边聊边走，不知不觉就到校门口了。 哎，还没说要吃啥呢。 我都可以，看你俩了。 都行。 都行。 安宁哥呢？ 都行，我都行。 最后他们去了附近一家快餐店，主要是近，走了不到一个站就到了。一进门，小胖就豪迈地让他们想吃什么随便点。 要不全家桶？ 肯德基才有全家桶。 安宁帮我点吧，和你一样。 好。 安宁略僵硬地半侧着头，秦威航在他后面说话时，不管低不低头，说话的位置都在他耳朵的上方。如果秦威航低头，那就正正好在他耳朵的位置。可能因为秦威航的嗓子太低音炮了，安宁觉得那一句像贴着他耳朵说的一样。他点了点头，秦威航就自己走到空位坐下了。点餐时，安宁自己要了一只汉堡和一袋薯条。 我的。 秦维航说让他帮点，他就给秦维航点了一个巨无霸汉堡和大袋薯条。巨无霸上来时，他盯着那个高出一倍的盒子，心说这个他应该吃得饱吧。三人端着餐盘回来，梁胜涵直接坐到秦维航对角线的座位，小胖就坐到了梁胜涵对面，秦维航的旁边。安宁最后一个落座，坐在了秦维航对面。 哥，你没发现刚刚坐你对面那两个女生在拍你吗？ 注意到了。 哇， 小胖睁大眼，被秦维航如此淡定的反应震撼的不行，心想果然这就是大帅哥的日常吗？安宁压根没留意到点餐期间有人偷拍秦维航，回头看了眼对面那桌，那早就没人了。 你不会不舒服吗？ 也不是第一次了。 梁胜涵撕开番茄酱，在心里冲小胖翻了个白眼，说的好像秦维航当初进教室时他们没有盯着他看一样。不过梁胜涵也确实好奇，便问秦维航： 哎，你是不是经常遇到这种偷拍你或者想和你合影的呀？我觉得你也太帅了吧。 梁胜涵打量起做自己对角线的大校草，这眼睛，这鼻梁，这额头，确实太得天独厚了，离近来看更冲击视觉。不服不行啊，那么肉麻的话毫无压力的脱口就出来了。天知道长这么大他还是头一次这么赞美一个同性。小胖在一旁一个劲儿的点头。 谢谢啊。 快吃吧你。 安宁哥，你和他正对面吃饭是不是压力山大呀？哎， 安宁喝着可乐呛了一声，不由自主抬头看向秦维航，秦维航也不约而同抬头看过来，眼神带着一种人畜无害的天然的压迫感，像是在问，你会吗？